欢迎到我 Touch Channel 联络杰德， 我是梅日，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终于嚟到万圣节嘅快到吓鬼嘅 Apple M 3发表会，咁佢特登就星期一香港时间嘅深夜，我仲以为星期二搞到星期一，咦？问下吓，不发表咗啦？我亦因为 Apple 通常嘅发表会就通常星期二晚嘅香港时间啊。咁我而家我印象就，因为佢谂应该谂佢系叫做入万圣节之前搞到佢啦。 你当我阴谋论啦吓，咁佢呢个拣呢个时间点咧，我觉得啊，佢系特登喺高通发表之后几日抢佢嘅新闻版面啦嗰类嘢，因为我哋啱啱先睇完高通，跟住你就要睇 Apple 啦。咁对咁我系呢啲咁嘅情况咧，后发系有利嘅，会冚过咗前面嘅嘢，除非你自己完全冇料到啦。虽然 OK 啦，咁讲啦，咁啊，但所以佢就选择咗喺万圣节嚟发表。咁因为喺万圣节嚟发表咧，所以佢特登拣夜晚嚟做发表会，可能啦，应该系咁啦，有佢未必啦，搞个万圣节 party 咁样啦。咁啊，咁所以亦都因为喺万圣节发表，所以佢个 slogan 就叫做快到吓人，定系吓鬼啊？唔记得啦。 快吓鬼啦！如果用香港人个译法就 系、是，系啊，但系我真系好想吐槽一样嘢，你除咗快咗之外咧，好有点而发展咗柒。 唔系嗱，即系嗰阵时，我就其实唔期待佢会咩特别爆嘅，因为之前发表会其实要讲嘅，即系所有硬件嘅 Apple， 其实你而家因为咁，讲真，你咁多你硬件咁多间公司做，你好难去收藏嘅，同埋佢啲硬件一发表之后咧，通常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内咧就全球买到，咁你就冇乜可能隐藏到嘅。咁我之前节目都讲过啦，所有料流晒出嚟㗎啦 ,M3 系列嘅 MacBook。 咁啊逐样讲啦，咁先讲主角 M3 啦，咁今次应该主角系佢㗎啦。之前 M1、M2 都系咁嘅情况嘅，先出粒最阉割版嘅。然后先慢慢调返转出嗰个嘢。其实我相信佢做 M3 的时候，甚至做 M2 的时候呢， M2 Max 已经系生产中㗎啦，只不过佢唔发表咁解嘅啫。咁你仲要一口气 M3、M3 Pro、M3 Max。三样都订晒出嚟啦，唔好烦啊你。 今次其实最大卖点就系支援硬件光追，依个系佢最宣传嘅重点嚟嘅。 都系同一样嘅问题。因为我最屘嗰个传闻，有个传闻落空咗嘅，所以我觉得传闻都好咩啊。佢话点解要喺日本时间嘅朝头早、美国时间夜晚去做发表呢？哦，系因为为咗迁就日本厂商。点解要迁就佢啊？因为我哋有好多嘅游戏内容会喺度。咁当然大家而家知道系咩回事啦。咁其实纯粹就系点解会夜晚搞？纯粹就因为万圣节。 系啦，纯粹万圣节啦。咁讲翻啦。 咁即系唔系？点解会咁样讲呢样嘢？就因为咧，光追而家暂时最用，基本上用途就系咩啊？打机咯， 除咗打机之外，我谂唔到咩用途真系。 唯有 sell 光追或者系光追系卖点嘅时候，可能会需要一啲游戏去做配搭，咁咪需要一啲日本嘅厂商过嚟咯。那个思路系咁样嘅，咁虽然大家知道最后冇存在啦，其实调翻转讲，佢而家支援光追，你话完全冇用又唔系嘅。你上一次我哋都讲过啦，佢系好明显地想进军游戏界啊嘛。咁啊，点解要咁做我唔知道啦。总之佢要咁样做啦。咁样 sell 光追都系其中一样系游戏性能嘅嘢，你知道呢个大概喺两三年之前啦。你讲 display 咧，最就系不断咁 sell， 哦光追如何那样，嗰、那个画面几咁靓，如何那样，哎呀性能跌咗折啦，系啊唔紧要，你买张新嘅 display 嘅咪得咯。佢不断咁宣传呢啲嘢噶嘛。而家好似呢件事好似快去到 Apple 要做啲咁嘅嘢啦。虽然佢系咪要目的系咪咁我唔知道。总之定系话其实佢冇乜嘢可以 sell 啦。咁我唯有 sell 光追。 Apple 咧，其实咧对于所谓叫佢都系好努力咁啦。虽然成果就唔系太好，但系佢一直好努力咁开发所谓叫咩游戏嘅领域，但系唔成功。咁佢而家就一方面就喺所谓转译器嗰度咧就落功夫，等啲开发厂商好简单地将游戏转过 Apple 平台。咁另一方面就加强佢晶片嗰个主要游戏效能，好事嚟嘅。因为据我听到翻嚟讲法就系 Bio 八喺iPhone 玩咧 OK 嘅，画面得嘅。你用我咩话 ？iPhone 嗰部 iPhone 嚟嘅啫。 啊，我哋上次专题都讲过啦，呢个原因系因为呢个 A17 Pro 都支援光追啊嘛。我谂唔紧要，呢啲报告系嘛，我哋讲翻粒嘢嘢本身。咁我之前担心嘅嘢咧系冇发生到嘅，嗱，即系之前我提咗几次啦，其实。A17 Pro 个 CPU 性能只比 A16 高 9%， 以呢个迭代升级嚟讲，算系相当地低啊！尤其是佢往绩嚟讲啊，佢之前向来都唔止咁少嘅。咁但系好彩地 M3 嘅性能提升系比呢个 M2 CPU 啊，大概系 15%。 咁啊冇 9% 咁难睇，咁啊甚至系如果系细核嘅话咧，甚至系去到 30%。佢话噶，佢话我噶，因为我哋而家呢一刻系冇人有部实机揸手嘅，所有测试都未出到嘅。 我最多就睇。最多我睇跑分嘅啫， 系佢跑，系佢讲出嚟嘅分。咁大家都知道佢 Apple 自己发布会出嚟嗰个分咧，其实经常都有取巧部分嘅。你唔可以话佢讲大话，系事实嚟嘅，但系未必系事实之全部。大家都知道未必系嘢应用上面，尤其是即系譬如今次咁样，佢粒 M3 嘅 MacBook Pro， 咁啊睇你点睇咯？呢嚿嘢，如果你真系对 MacBook Pro 呢嚿嘢好执着，可能你会用得着嘅。即系如果不然的话咧，我真系冇谂到咩人会买部 M 三嘅 MacBook Pro 咯，八 G RAM 喎， 就咗八 G， 喂八 G RAM 你不如买 Air 算啦。嗱，咁咧个即系发表之后嘅嘢咧，咁成日跑一有啲人咧就攞到机跑分噶啦，即系啲跑分网站啊 ，Greenband 六嗰啲跑分啦。一嗱以备讲下啦，三个以咧 M 三咧单核咧就3000分，双核咧就多核咧就11000分。而 M 3 Max 咧，单系咧就3100分，都系差佢好少嘅啫。度呢个叫做咩？度佢 基本上差够你嘅，因为你都明白佢净系行一，因为佢越上吓个即系规模大咗啫嘛，唔系个核心快咗啊嘛。 而多核咧就20000分，即系多一倍嘅。咁 M 就相比 M 2 Ultra 咧 ，M 2 Ultra 咧单核 M 2 Ultra 单核就2700分，即系话咧M 3嘅单核咧就赢咗 M 2 Ultra 噶啦。而 M 2 Ultra 嘅多核咧就21000分，而 M 3 Max 咧。就21000啦，当佢，因为有我当佢100分上下就当佢呢个唔差唔差啦。即系话 M 3 Max 咧就已经 M 2 Ultra 嘅表现啦， 咪褪一代咯。咁呢个好合理喎，调翻转讲，你谂下嗱，正常都系褪一代啊。但 系仲有啊，我呢、這个我自己，因为我曾经几乎心谷就系好唔系 M 3 Max 咧。咁我睇过啲比较网站咧，基本上咧 M 3等于M 1 Max 嗰个性能差少少，即系 M 1 Max 赢少少。即系如果你话唔需要多只 mon 多超过两只 mon 嘅话咧 ，M 一你而家 M 三嘅话咧，其实等于当年我两年前买部 M1X 嗰个性能噶啦。 但系嗱，你都系依样嗰句，八 G RAM 绝对系你嘅瓶颈。当初我哋讲 M 1嗰阵时啊，其实已经讲过啦。点解当初 M 1要观望就系 RAM 系瓶颈，佢仲要再少啲喎，大佬。 咁啊，八 G 咁衰啊嘛，八 G 咁衰啊嘛。 但系如果我再加嘅话，我点解唔买部 M 2 M 2 Pro 咧？ 我嗱，佢而家 M 1 M 3咧，最多就24G，一个几微妙嘅话，嗱，16G 其实系叫基本嘅，对我嚟讲32G 你攞嚟做嘢，32G 正常嘅，有时攞嚟剪片啊嗰啲。 两级啊，我哋笃我哋中意玩嘅笃笃落游戏啦，咁两级咧周围入边各自差个200美金，即系你8G 就正常价，就系佢原本嘅价钱啦。咁啊，12000几啊，好似我冇记错啦。咁如果你要16G 嘅，就再加200美金，再加到去24G 嘅话，就再加吧，再加200美金。系啊，所以冇错，你要摸你就冇谂加，就悭到极限。要摸你加进佢，虽然我都系嗰句，如果你加进佢嘅话，你24G 嘅，点解你唔买16？唔解唔买 M2 Pro 咧？所以我真系只能有对呢、这个MacBook Pro 好咁啊。我真系谂唔到有乜人会走去买 M 三，我调翻转，我真系谂唔到有咩人会走去买 M 三。 iMac 情况咧就 M 三系可接受，因为其实佢越依只都来啦。iMac 嘅佢嗰个定位就最屘一般家庭用，即系话一家大食上下网啊，睇下比较最简单嘢嘅，或者剪啲简单家庭片啊，或者系一般嘅 YouTube 拍都够用嘅。其实 轻度应用啦，轻度应用。但我讲嘅系 MacBook Pro。你 iMac 我就理解 iMac 嘅话咧，因为佢嘅定位基本上系一个对电脑冇乜要求，但系我就要苹果嘅嘢嘅人使用嘅电脑。因为调翻转讲啊，而家呢个世代24寸 mon， 即系你对电脑要求大少少，你都唔只要呢个 size 咯。我唔讲你其他嘢，我唔讲你性能啊嘛，我乜都唔讲。24寸， 我21寸就部，虽然系2019年21寸嘅 iMac 就。 我知啊，但系而家嘅话，俾你拣啊，我唔系话佢有乜嘢，系俾你拣，你都24起，系真系下限嚟噶啦，最少都27啦，正常。 24下限嚟嘅，因为有一样嘢就唔同嘅就系、是， 就算香港咁土地问题，都应该要27寸啦。啊，先讲我而家望住呢一个43， 你算吧啦，就 电视嚟嘅其实，我眼残啊嘛，咁啊，所以会变成就系一个对电脑冇乜要求嘅人，咁你性能根本就唔需要。其实 M3 都已经系就算系咩，都已经系性能过剩啦。佢只不过系唔会再卖更旧嘅嘢俾你啫嘛。咁你见佢都跳代噶啦 ，M1 上到 M3。 因为其实 M 亦咁讲啦 ，M3 咧唔系轻度用噶啦， 一般中度运用，即系例如话你攞嚟剪一般嘅YouTube 片啊，攞嚟做实况啊嗰啲咧，完全够用，廿四 G 乜都够。 唔得，唔够，唔够，剪片绝对唔够，佢得八 G RAM 咋？ 唔系八，唔好八 G 啊，大佬，你唔好讲呢个咁极端例子咧。一我当佢啦，我当你啦，但系唔好烦。打进佢廿四 G， 廿四 G 乜都够嘅，肯定嘅。因为佢我 都系谂你打进佢就用 M， 咁你就用 M2 Pro 啦。 唔同咁 M2 Pro 你打 M2 Pro 起咁卅二啦，咁嘅价钱又差折嘅呢样嘢。嗱 ，MacBook Pro 咧，我又即系讲嘅就系一系你系 Max， 一系 Max 唔系就算咗数噶。 今次更加贯彻咗呢样嘢，你从规模上已经见得到啦。嗱 ，M2 同 M3 相比，个性能有改进啦。M3 Max 同 M2 Max 相比咧，都系赢咗几多，赢咗唔少嘅，系赢个 30%。咁啊，但系如果你睇图表嗰阵时咧，就有啲蛊惑啦。即系 Apple 最中意做呢啲嘢，事实但不是事实之全部。佢喺做 Pro 嗰阵时就话 M3 Pro 嘅性能比 M1 Pro 上升咗 20%。咁大家反应就系 M2 咧，跟住我翻去揾翻之前嘅发表会。M2 Pro 嘅性能比 M1 Pro 嘅性能提升咗 20%， 咁大家知道数学三分律啦，即是话呢个 M3 Pro 系等于 M2 Pro。哇！我谂我第一次讲，哇！你都算厉害咯，你更新之后唔即系正常嚟讲应该系划一代啊嘛，过一代啊嘛，即系 M3 Max 等于 M2 Ultra， 咁样先叫正常嘅升级噶嘛，大佬。你够胆先同我讲 M2 Pro 同 M3 Pro 系一模一样，好似有点而过分喎，先生。而佢嗱 ，OK， 你话咩数字会说话？你睇个晶体宽数目 ，M3 Pro 370万，我们嗰个单位会计咗咩？370亿啊，我唔记得个晶体管。M2 Pro 400个，你仲要吸翻三，你仲要倒转少咗30个？喂，正常都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噶、哦。可以喺棺材板嗰度都弹翻出嚟啊，大佬，啱啱先钉盖咋？即系所以呢、这个绝对系 Apple 嘅阉割手段嚟。之前本来 Pro 系列都已经系好鸡肋噶啦，而家就仲鸡肋，因为原本我仲可以吸我一啲咧，我真系八 G RAM 唔系好够，我撑廿四 G 嘅，我点解唔直接用 Pro 咧？即系咁样会有个咁嘅讲法，因为你上 Pro 嘅话，佢自己个 RAM 系自己上去系冇八 G RAM 俾你望居噶啦，咁嘅话咁都仲可以吸我少少，但系而家系如果你想做呢样嘢嘅话，你就要忍受个性能同 M2 Pro 一样嘅。如果是咁同 iPhone 一样啦，我不如买部旧嘅、啊。因为你出新机之后，旧嘅一定有折扣噶嘛。无论系新机啊、二手市场啊、翻手机啊之类，都有个折扣噶嘛。咁我点解唔买相片？ 我其实系唔明点解佢做出个 MacBook Pro 要摆 M 三咯。依个系应该咁讲就系、是、你就错我最中 满足啲人嘅虚荣。我用嗰部系 MacBook Pro 嚟噶，系最劲个系列嚟噶。 我吐槽就系、是、你根本就唔应该将最入门嘅 M 三摆 Pro， 最用你摆 M， 你摆 Air 冇问题嘅。因为讲你 Air 嘅用途， 你摆 Air 或者你唔好叫 Pro 咯 ，MacBook 咯，你唔好叫 Air， 你仲有叫 MacBook 噶嘛，先生？ 摆 Air 算位数啦，因为讲真系话得 Pro， 我预你一定至少 Pro 一定 Pro U 噶啦，你唔系 Mac U 就 Pro U 最基本嘅。 好咁啊！咁佢为咗分辨呢样嘢咧，就整咗个黑色全黑版嘅 MacBook Pro， 而且仲要系呢、这个绝对系刀法嚟啊！好精准地，佢只系限呢个 M3 Pro 同 M3 Max 嘅 MacBook Pro 先可以用呢个黑色版嘅 MacBook Pro。咁啊，大家所以大家一拎出街嗰时，大家知道哦，银如果你系呢个灰色版嘅 ，OK， 一定系接嘢， 爽歪歪嘅，你攞部黑币 啊！所以理论上啊，你买M3 Pro 甚至 M3 Max， 你都可以揀灰色嘅，理论上可以咁样做嘅，但我谂唔会有咁戆居啊！你要么就银色，就传统地普通正常大家睇开嘅银色，咁啊，大家分即系一眨眼你系分唔睇到噶啦，要么你就直接出黑色，即系嗱，我专着不凡 M3 最少系 Pro。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我觉得佢系引诱你啲人去直接上去 M3 Max， 一上你就上个顶，你冇烦啊你。 三皮嘢，多谢。 即系都系嗰句，晶体管数目唔完全等于性能，但系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指标。M3 Pro 370万定亿啊，唔记得是但啦，咁即系单位系370啦。M3 Max 920，接近三倍。喂，大佬，佢嘅价钱冇差咁多啊！所以一直就话嗱，我虽然系冇错系贵咗一次，但个性能高好多噶。个方法就系揿低个 M3 Max， 唔系 M3 Pro 去抬高呢个 M3， 完全一个定面效应嚟嘅。咁你 M3 又唔掂 ，M3 Pro 又唔掂，咁你咪买 M3 Max 咯。绝对系添曲啲市桥嚟嘅呢啲，即系督你嗱。如果你要叫买咩 MacBook Pro， 你最应该买嘅 M3 Max， 而唔系 M3 或者 M3 Pro。如果你偏要买嘅，我就狠狠地剁你一刀。 佢而家个做做法依然好明显系咁样，咁啊，所以都几得意，几得意啊！呢个啊，咁啊 ，M 3 Max 就个好得意嘅地方嘅就系、是，如果你要买 M 3 Max 嘅机咧，佢又有俾两个选择俾你，一系就48GB RAM， 一系就一跳，唔系好似喺度36，一跳直接跳到去96。摸中间60几嗰啲冇嘅，呢个系技术问题定系天赋高化咧？ 我觉得系技术问题，应该系佢嗰个啲双嗰咩双屏，我唔知啦，因为技术嘢我唔熟，但系应该系技术问题嘅，呢个系。 有机会系 CPU 控制器问题，亦都有啲似，嗱我唔肯定啊。 嗱，得先，我 check 过啦，我而家即刻玩揿落啦，自定你的14寸 MacBook Pro 太空客，咁咧。如果你按了 Apple M3X 配16核心 CPU 4核心 CPU 及16核心神经默认器呢，座底起点48 264 128，但如果你低一级的是14核那个呢就36 96、 啊、 应该是我想是要 U 的设计问题、 啊啊、先说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尝试这样跑，因为之前已经试过了14寸的 MacBook Pro 跑Max 嗰阵时 M2 啦 ，M2 Max 嗰阵时咧系辣手嘅部机， 唔好放喺大髀度。 咁嘅情况之下都系几痛苦下嘅。 但系真系好捻快咧，我嗱唔好讲，我用 M1 咋，我俾 M1 Max 啦。我喺 TGS 度转片，一条 4K 片，大约系廿分钟到。我劈喺我插落去摆喺度转，跟住大约我睇喺大廿分钟转完。屌大佬啊，一分钟呀，屌大佬一对一分钟快到我咗，哇咩事啊？呢个咩世界啊？我公司一部前七 Intel iMac 一条十零分钟嘅4K 片转成个钟头下，屌佢閪！ 嗱，但系你而家比嘅系当年黑历史级嘅 X86 Intel 同后边 M 系啱嘅 M 系列去比啊嘛，但系而家我哋系用紧 M 系列同 M 系列比啦嘛，已经系三年前嘅事嚟啦，唔好再将 forget 咗嗰个你嗰旧嗰旧嘢啦，即系。咁 RAM 嗰边咧，就我觉得系有可能系设计嘅人，点解我攞个对类比，嗱未必一定啱嘅个类比，就系呢个1080Ti 系有11G 版本，但系如果你魔改嘅话，可以改22G 上去，但系冇噶啦。有人会问，因为你如果你拆开佢嚟睇到咧，你会好得意噶，佢系有12粒 VRAM 嘅焊盘喺度嘅，但系你只能放11粒上去。你砌埋，有好多人都问过，如果砌埋第12粒上去点啊？佢只会认个11粒。因为佢话 RAM 嘅 VRAM 控制器嘅限制嚟嘅，呢个亦都点解3060系有12G RAM 嘅猛部？点解咧？就系因为佢当初设计嗰阵时咧，你只有两个选择，你系六个位六粒 RAM， 你要如果你砌一 G RAM 嘅火粒落去，咁佢就会认到6G RAM 出嚟。3060行6G RAM 嘅话，个性能会非常之低下。咁但系我又俾唔到8G 俾你，但系。但如果你要再多咧，咁一跳就要跳到12G 噶啦，冇噶，佢冇第二个选择噶，佢要砌个两G 嘅DDR6 XDDR6 落去。但系咁嘅情况之下，佢只有两种选择，咁佢最后选咗后者，就变成咗一代嘅跑 AI 图神卡，就因为咁样，咁可能系一样情况嘅，就系佢个控制器问题，佢系整数咁上嘅，咁我唯有一上就要上啦。咁啊，96G RAM 攞嚟做乜嘢咧？有人有 KOL 同之前讲我哋之前好似有讲过，好似冇讲过，再提一次啦。就话呢个性能好大嘅，即系呢个咁大 VRAM 可以攞嚟跑 AI 乜乜七七。咁啊，我听完之后，首先吓一跳，然后得啖笑。点解咧？首先，哪怕系 M2 Ultra， 即系而家等于佢嘅性能假设系同呢个 M3X 相近啦。假派佢顯示核心或者你有讲跑 AI 性能嘅核心啦，佢话宣称提升到 88% 都好啦，都只不过系同一张3080或者4070Ti 或甚至4070相约嘅程度。以行 AI 嚟讲呢，实在比算一个非常之高嘅速度。即当然你可以话都唔差嘅，其实系唔差嘅，但系叫唔到顶级囉，你真系需要 96G RAM 嚟做模型嘅机模型嘅话呢，跑死你呀。仲有重点系另一样嘢，佢嘅频宽，佢用嘅统一长镜体啦，而家讲咗好耐噶啦，嗰嚿嘢 RAM 等于 VRAM， 理论上的确可以提供好大好大嘅 VRAM 俾你。问题就系理论上佢亦都系个频宽亦都低到喊，哪怕系 M3X 满血嘅 M3X 最劲嗰粒都好啦，佢得400G 嘅频宽嘅，400G 嘅频宽， 但是如果是VRAM 的话呢，那个频宽是几倍咁多的，我唔记得个实数几多啦。有个差距，又更加唔好讲，你下面 M3 得 100G 嘅频宽， M3 Pro 得150添啊。上一代 M2 Pro 是 200G 嘅频宽，佢而家再阉多一刀，得返150。我觉得哇，你都几凶狠啊。所以话呢、這个佢呢、這个情况之下呢，你有 RAM 咁严重受限，同埋你个 AI 运算性能咁捉襟见肘嘅情况之下呢，你要跑大模型嘅话呢，係会跑死你。咁啊，所以你系唔系真系咩啦？唔该你，如果你真系有呢方面嘅需求咧，你乖乖俾买张4090啦，亦都乖乖地唔放弃 Apple 啦。Apple 唔支援4090，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跑 AI 嘅话，就更加唔好话咩啦。你4090都系得24G RAM 啫嘛，你要再加六啊，唔该你要摸就上 A100，要摸就串联4090，你就唔好谂 Apple 嗰边啦。你顺便玩下 OK 嘅，你认认真真做生产力嘅话咧， 谂下一张4090嘅价钱已经去咗半部 Apple Pro 嘅价钱 啊。咁但系呢个冇办法，一分钱一分货，价性比嚟讲绝对4090高啲。呢个系冇办法噶。 唔系，我咧就系、是、唔客气讲句就系、是，你点会攞部 Apple 嚟跑4090咁嘅数嘅嘢噶？ 我而家唔系讲咧，已经唔系讲咩啦，已经就算 desktop 都好啦。 你考虑嘅话，唔该，等 Ultra 出 ，Ultra 先至考，差 Ultra 先再讲呢个问题，讲下啫，冇话做，系讲嘅啫，即系话等 M3 Ultra 出 Max Studio 出咗啦，跟住睇情况，你先至考虑呢个问题。除此就算啦，反正通常你用 Mac 嘅话，你梗系攞嚟做咩啊？剪片啊，做啲3D 模型果嚟咁啊，影音处理噶啦， 系用唔尽 嗱。我自己即系，因我其实之后查过就系、是，如果你用 PowerCut Pro 嘅话咧，一般嘅其实咧16G 就够用嘅。即系如果你一般剪片啊，即系如果你话去到好似啲荷里活戏，你唔好荷里活戏啦，一般戏咁样。 你剪 4K 会有瓶颈，16G 唔得，24要24。 32，佢话如果咩最大份粗重做嘢啊？ 我咪话你听最少要24咯，32系标，32系建议啊嘛。 生意标准嘅，你都系剪大片，但如果一般嚟话，一般个人细剪或者你拍啲片电视剧都得噶啦，电视剧都得噶啦。但系你如果电影一定唔得，尤其是荷里活嗰 level， 但系问题就系、是、 荷里活用8K 行噶嘛，佢、就是、出嚟系4K， 但系佢用8K 去制作噶嘛。 大佬讲佢啲戏套套等闲几亿美金，区几千蚊几千美金一部嘅Mac Studio 或者Mac Pro 算系咩钱啫？咪就咯。即系呢个就系咁简单啫嘛，所以佢就叫做咩？有 AI 可以跑 AI， 但系佢唔系一个主打重点，佢净系主打要影音啊，即系嚟做建构模型啊嗰啲咁嘅地方，嗰啲嘢依系佢最强项。 冇错，我啱啱点解系纯粹系吐槽一啲，即系唔知系咩啊？吐槽一啲 KOL 就喺度说喺度讲啊，我哋呢个 Apple 有成百 G 二百几，我记得M2 Ultra 好似256G RAM 啊，即系嘅 VRAM 啊，可以行好大嘅模型啊，你行出嚟唔会慢到喊。我每日104粒字调转嚟写，即系个，因为你由越大嘅模型，你跑起嚟越食你 GPU 噶嘛，你个 GPU 赶得上咩？赶唔上啊嘛。 唔系 Apple CPU 从来都唔系佢强噶啦，虽然系弱，当然唔系弱啦，但系都唔系佢，即系佢都唔会攞嚟做主打卖点。 嗱，咁啊呢个咧就同翻几日前呢、這个高通 XLI 嗰边要比较下啦，因为咧GPU 呢边咧。本来 M2 Max 已经赢一截噶啦，咁 M3 Max 咧就更加就系再赢得更加多嘅，咁啊佢啲料啊全部堆晒俾呢个堆晒俾 Max 啊嘛，咁啊所以就之前我觉得嗱言犹在意，我冇呃你嘅，即系佢 M2 Max 佢赢 M2 Max 赢到，但系你要睇佢几日之后嘅 M3 Max 应该嗱以而家呢个数字嚟讲咧，应该系 CPU 上面。是应该是打个有来有往的，跟这个X2 应该是打得差不多的。GPU 方面呢应该是赢他两倍几三倍。即是那所以就看你的需求啦。如果你对即是调返转讲啦，你用你 MacOS， 如果他往后打机那边个进展冇不如这个Team Cook预期的话呢，其实你真的不知道这么强的 CPU 来做什么。唔係咁勁嘅 GPU 啊，到底攞嚟做乜嘢？ 咁唔緊要， 你剪片唔需要去到呢個程度嘅喎。 知佢啦，依樣嘢就嗱，咁講下啲產品啦。首先一如所料 ，iMac 出講過啦 ，iMac 出咗就冇變過嘅，依然係咁多隻色。咁就都係即係 M3 就話到明嘅，因為最低階咧就閹靜指你除咗嗱講清楚啊，佢係支援多一隻 mon， 即係話 iMac 本身一隻 mon， 你一插多隻模落去之后两，即系前后，即系加埋两隻，而唔系话净，唔系净系支援一隻模啦，因为佢写得好暧昧就系咩？我支援外置模其实即系只要等于两隻，唔包内建嗰只，即系两隻啦，加埋就。要系如果你想插两只模咧，就唔该铺啦。即系话你想插三只模，包 iMac 加两只模左右护法咁样咧，就唔该铺。四只模要四只模咧，就唔该 mix 啦。依个系将来咁加落去嘅，依从来都系噶啦。依个 M 1年代就已经系咁样噶啦。 呢、這个之前系啊，嗰阵时讲紧呢个系个显示核心嘅规模问题，即系佢支援到咁多个，佢因为佢上到铺嘅话咧，显示核心系大到个 double。 咁咧，我自己曾经睇个价咧，如果我用啦，即系打翻24G，跟住最上一级即系 M 3高级版本嗰个咧。我自己嗰个标价咧就17000，其实价钱就 O K 嘅。不过谂下就系、是、都系唔系条气唔好顺，所以放弃咗啦。咁咧，13寸即系有条 touch bar 嗰个咧就取消咗啦，即系真系叫终结咗个毁誉参半啦。有啲人觉得佢好用，但系 话毁誉参半，你觉得唔好听啊？中国大捻把人心痛护住咯，你知唔知啊？ 好激法国大餐嗰只咁嘅 level 嘅东西咯， 非捻常之难用。我同你讲就系、 是、啊，结果就冇。就自己就消失咗啦，13寸咁咧就进入咗历史。咁间唔中 Apple 间唔中都有啲差历史嘅嘢嘅，咁就扭佢啦。咁黑头先讲过啦，黑色嘅 MacBook Pro 纯黑色嘅，方便你塞攞出嚟晒命。咁就头先如果我打一个 pad 嘅话咧，就唔该30000蚊，咁就颇为贵嘅。至于冇公布嘅嘢，首先冇全应该我谂11月尾会仲有一个发表会嘅，就是、关于 iPad 嘅。咁 iPad mini、iPad 嗰会用到 M 系列嘅 iPad A 咧就未发表嘅，咁就系咁大致上咁多。其实呢个发表会好多人话揾笨，就系因为除咗啲叫定期更新嘅嘢之后，系冇乜新产品发表嘅。少咗嘅嘢包括咗嗱，呢、這个其实系啱系唔关呢发表会事嘅。之前 Apple Music 咧就加咗个叫咩Shuffle Pay， 即系话咩唔可以自己拣歌，唔可以做 playlist 嘅Apple Music 嘅 plan， 咁就偷偷地唔觉咁铲咗佢啦，因为真系唔受欢迎嘅。我当初都觉得佢唔受欢迎嘅，咁就铲咗啦。 因为好简单嘅啫嘛，当年 iPod Shuffle 你系可以通过你放咩歌落去去决定你 Shuffle 嘅，其实都系你中意嘅歌嚟噶嘛。但系 Apple Music Shuffle 嘅话咧，即系你视乎佢演算法如何啦，可以俾啲好奇奇怪怪嘅嘢俾你噶嘛。 唔系，虽然我对佢演算法几有信心，但系都系麻烦嘅。同埋谂下就系佢本来 Apple Music 嘅价钱都唔算太贵啊。其实当你发现到咧，Disney Plus 啊 Netflix 疯狂加嘅时候。Apple Music 抵到烂，起码冇加价啦。即系呢个咧，就系佢叫偷偷地咁 cut 咗啦。嗱，咁大致上咧，今关于 Apple 嘅快到吓鬼嘅发表会咧，就大致差唔多噶啦。咁佢未宣布嘅，即系嗰啲未更新，包括咗Mac Studio 啊，Mac Mini 咧，我谂应该就会下年初时嚟嘅。而 Mac Mini 嘅话，我期期台佢唔该要俾 Mac 我啦。 讲漏咗一样嘢 ，MacBook Pro 入边仲有一样，你讲快到吓鬼，我先突然间记起，啱啱讲嘅就系、是、你点解要系咁将性能放喺度？虽然佢可能吓鬼呢样嘢，其实基本上系同万圣节连结噶啦。咁佢运算性能方面以外嘅部分咧，个 mon 冇一个，个喇叭冇一个，相机冇一个， 全部都过， 基本上系所有嘢都冇个，电池有带到，但系电池带到系抵消唔到嘅性能，佢个性能损耗，因为功耗又提升咗啊嘛，所以就系粒电大咗，续航力反而调翻转得有少少，即系虽然呢个少少嘅真系基本上系攞嚟比较嘅啫，真系冇乜意义嘅，因为我都系嗰个经验就系、是、之前因为佢MacBook 佢有佢个 USB 有两个噶嘛 ，MacBook M1 MacBook 啊，佢有两个得啲用两个 USB， 而得其中一个可以插电嘅啫嘛，即系呢个相信系因为攞嚟解决呢个供电方向嘅问题，去到手机又出咗事啦，之前就系、是、只有喺有电标志嗰个去插梯丝落去咧，佢先系吸电嘅，即系由嗰边供电俾佢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佢系放电嘅，即系你由第二个头插落去咧，佢系会帮你。如果件系尿袋，佢会帮你个尿袋插电；如果系 iPhone， 我会帮你个 iPhone 插电。咁佢用呢个方法解决嘅。咁咧有时咧就会唔小心插错头，忘号将个插电帮部 MacBook 插电嗰个头啊插咗落第二个度。咁佢又唔会咁样去帮你个火牛去插电嘅。如果你驳住佢系火牛，正常都系火牛啦。咁佢又唔会帮佢插电，因为佢唔识收唔到电啊嘛。咁佢就会企咗喺度。然后呢是要过两三日之后你才发现的。因为过两三日之后它的电梦用晒了，哎呀插错了原来。它的状况高的地步。那你少两个钟头有几大分别呢？没有。但是就是数值上的分别咯。那就变成就是除了个性能上面有提升之外，其他东西都几乎原地踏步。 咁佢系唔系因为咁？即系大家要知道，佢讲乜嘢唔重要，佢冇讲乜嘢，或者佢讲乜嘢嘅后边嘅原来之音先系重要嘅。咁所以个结论都系，好似我哋 M1 M2 M3 我哋都讲过呢句嘢啊。如果你仲系揸住个热辣辣 Yakitori 嘅 Intel X86 嘅，你可以换，冇所谓，完全可以放开换，换边只你都会好开心噶啦。但系如果你系攞住 M1 M2 嘅话咧，节省少少啦，冇需要换。佢真系唔会，即系除非佢又出订购咯。即系如果唔系嘅话，我真系谂唔到咩办法。你有咩要求需要换？ 我最衰就系咩？我而家就等紧我而家等紧Mac Studio 嘅。因为Mac Studio 嘅话咧，我用 M1 M3 Max 嘅话咧，我会顺利好多。最多就系把心一横买埋只Apple Display 嘅啫。三皮嘢其实差唔多咋。我最初谂住会好贵，但系我计嚟睇，咦，差唔多啫嗱。一部 顶级打机 mon 系呢个价钱 M3 Max Max Studio 咧，大约系两万。我要个 pair， 我打我督啊，唔系顶配啊，我督咋就两万。而只Apple Display 就万二，即系唔系呢个上下转嗰个底座啦，净系前后转嗰个啦，加埋三万二，其实同我头先督Apple 差唔多价钱啫嘛。而且仲有多咗个 mon 里面就四个分一煲制。咁我计条数其实差唔多啫嘛，咁我不如等Mac Studio 好过啦，同Mac Studio 咁有大把插头。 就之前都讲过啦，重点系Mac Studio 你可以拣 mon 啊， 你平啲上嚟， 即系 iMac 最大问题，你就算 iMac Pro 都冇用噶，你拣你就系个廿四寸， 唔系 即系点讲啊，即系有啲细。 嗱咁同埋一样就系咁 Apple 嗰个官方 Apple 自己只 mon 有一个好处就系佢本身包埋喇叭啊嘛，你出面买啲 mon 通常就咩零件喇叭，一零件喇叭嘅话麻卵烦又系，但佢本身包埋只 mon 有喇叭有镜头有 kick 卡嘢一大堆，唔知烦。就正脚， 阿敏就讲过，iMac 系上向来俾啲唔系求其有部电脑唔想烦嘅人。 仲有一样嘢系展示，即系嚟话你摆到你啲公司啊，你嗰啲商店你摆落去做展示最好啦，包括 iMac 又靓仔，跟住你揿落去你唔使喐佢，跟住有啲客喺度笃下咁搞掂，几轻松啊！或者家庭用咯，俾细路用咯。好啦，呢个唔使讲啦。好啊，咁大致上跟住个发表嘅，因为其实冇咩好讲，所以系咁以讲下啲技术嘅问题啦。咁就讲完㗎啦，咁下一次就下次 Apple 嘅应该都係 iPad 嘅 ,iPad 我觉得应该唔会有发表会嘅，都係纯粹叫做咩 随时好似上次咁突然间无啦啦弹弹出嚟。 咁纯粹叫做咩 特集式咁发表。 M3, iPad Pro 咁就变 M3, 咁嗰种咁嘅升级囉。 到时我哋可能会见到一个比呢、這个比 notebook, 呢个比 MacBook Pro 性能更加强嘅 iPad。 虽然我唔知道做乜。 攞嚟画画，我试过噶啦，三十几秒咯。 我都系冇用，我部 iPad Air 都系 M1 噶，攞嚟做咩啫？睇漫画啫嘛，即系声明无谓浪费啊嘛，叫做。 咁你可以打机嘅， 打 Q 唔通黐线唔通就我喺 iPad 度打八咩傻啦？我连喺大电视打都唔想打，咁我何喺 iPad 度打？ 你可以打 FGO 嘅。黐线，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